报23872点，跌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42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3，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7，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55美元，卖出1691.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估下今次呢首歌是以 DJ 边位成员同佢嘅另一半作为蓝本呢？DJ 话今次想写一首开心情歌，因为大家都公认住阿 Tim 同埋太太之间嘅关系咧系非常 sweet 嘅，于是用咗佢哋嘅爱情作为蓝本。作曲 DJ Howard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黄少明，监制 Howard 阿 Tim。上榜3星期，连升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DJ 银河修理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嚟，大力啲推我啊！ 推緊啊！ 喂呀，遊樂場唔係閂咗咩？你兩個小朋友玩乜嘢啊？ 冇啊，我見到有個有碌嘅鐵架咧，我哋咪攞嚟玩咯。 呢個叫流動工作台，係做嘢唔係玩噶。嚇！ 咁細眼仔，你快啲攞翻嚟咯。 喂，唔好啊！個流動工作台離地面2米嘅喎，起碼。 哦，唔使驚，我有2米3西西步落到嚟噶啦。 哇！咁都係聽住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精安短劇啦。 流動工作台腳輪有所實，工友開工自然安全又踏實。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咁快已经去到4月20号啦。咁今日就係礼拜一嘅敏感时刻，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我 Molly， 仲有电话中的 Kitty。 Hello. 喂，咁星期一呢，咁但係 Molly 未参加我哋之前呢，我哋就成日讲啲心理嘢，咁我阵嗰读緊书嘛。咁今日我都想讲一啲呢关于犯罪心理嘅嘢。 好。 因为呢我发现呢有时呢我哋会讲咩呀，呢个邪不能胜正呀，或者道高一尺，但我哋又会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两样嘢啱啱相反㗎喎。 係 呀。咁有时呢即係大部分啦，你睇公主古仔嘅时候你就会想嗰啲正嗰啲嘢赢啦。你又唔会想白雪公主书即係死咗咁样㗎嘛。 其实唔知童话世界嘅根本上所有嘢都係希望正义嘅可以赢咁样㗎。 咁、我就八卦少少问你㗎。我真係情不自禁呢，即係我好少睇娱乐新聞嘅。但因为我係 Johnny Depp 嘅 friend， 即係个唔係 friend， 係 fan。咁佢最近有啲离婚嘅点讲呀，即係后边后边啲苏州先，因为佢同佢个前妻啊话有家暴啊嘛，你有冇追呢单嘢噶？ 我少少大概约略听到，就是、本来话离婚个个都以为系 Johnny Depp 就衰人嚟嘅， 打人啊，打老婆， 系啦，点知最后屘原来调翻转啊嘛， 老婆仲劲， 系 得佢咁样， 系啦，咁我就系大概约略知呢单嘢，即系咁。敷咁皮毛咯，就係知道。 哦， 係啊，你係咪想問我覺得邊個啱邊個錯？ 我想問啊，因為我係情不自禁，因為通常我我唔睇呢啲新聞嘅，但我都忍唔住睇啊。 係， 我覺得啊，即係其實個老婆咧，Amber Heard 咧，佢又好鬼靚噶嘛，咁啊，水行俠嘅女主角嘛，咁就跟 Johnny Depp 都好有型啊。 係啊， 咁。咁即系，我想问你啦，莫莉。咁如果阿 Johnny Depp 真系 系 咪佢追你，你会唔会嫌佢老啊？ 我唔会嫌佢老，因为我中意大男人同埋中意年纪都成熟 嘅。成熟噶嘛？ 但系佢唔系我杯茶咯。 系 系啦， 我 做咩笑咧，Kitty？ 咁 Kitty 而家唔系你杯茶， 做乜嘢笑啫？ 你系咪你杯茶 Johnny Depp 俾人打啊？好心痛。 我杯茶。咩都得啦， 唔系你知唔知边个 Johnny Depp 先？ 你 会唔会？你会细到诶，我唔知道，我唔中意佢。 佢扮咩？差过几年，点会冇睇过海海 海 王啫？ 系咯， 系啊，唔系我觉得你实在太嚣张啦，莫莉，你话 Johnny Depp 排你杯茶， 但系中意彭于晏啊，佢又忠于彭于晏。 我中意张孝全多啲嘅，即系如果你话彭于晏同张孝全 系 啦，我又系中意张孝全多啲。 但我记得你中意彭于晏，你都 OK 噶 ，OK 嘅， 系你杯茶， 都系靓仔嘅， 系咪 啊？ 但 好 正 喎 ，Johnny Depp 真 係， 我都有留意嗰單新聞嘅，跟住後屘話點 解？ 即 係 證明唔 係 定， 淨係 我咁白啦， 唔會㗎，唔係㗎，呢單嘢太轟動啦，係咪？ 唔係因為佢話佢流出咗一個好似嗰啲 voice message 嘛，所以先至會等大家都知道咗。 唔係，我真係我對我自己重新評估咯，我竟然聽曬，但係我同我自己講，我學英文啫，我學英文啫咁樣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咁都就好似幫佢抱不平咁樣啦，因為好多人即係外人一聽到呢啲事嘅時候咧，一定可能就主觀地會覺得係男人唔啱，或者型啲啊靚啲嗰邊咧就肯定係有外遇嘅。咁但係即係你作為一個有口度嘅人咧，都未必會將個事實講出嚟噶嘛，即係由自己幾把口 講。尤其是男人啊，有時候即係女方嗰邊咧就刁蠻少少咧，男士都有機會忍下咁樣噶嘛。 但所以呢單嘢我加咗好多分嘅。即係雖然佢唔係我杯茶，但係加好多分嘅， 但係你茶包嘛。 因為我中意 Iron Man 噶，因為我覺得佢嗰款腦好好 charm， 但係專尼特普啦，即係叫佢，我覺得佢因為我好深入民心啊，海賊王嗰個 feel， 我覺得佢好污糟。因为佢喺入面个造型啊嘛， 佢好多污糟造型噶。 系啦， 因为我即系开头认识佢咧，就系睇呢个教剪人啦，即系 Edward Scissorhands， 冇听过 吓。你冇你翻去睇翻啦。 我就知朱古力掌门人都系佢嘛。 啊系系， 佢永远都化个妆，冇人认得佢。 唔系，只要佢喺 Tim Burton 同埋 Disney 手上就 系 咁噶啦。佢都有啲靚仔嘅，佢同阿 Amber 拍嗰套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字，我就冇興趣睇啦。 靚仔反而唔會， 係啊，佢係輕污糟，即係等於劉青雲啊嘛。佢第一白咗你點啊？或者古天樂白翻咁，你會點？ 白番。 佢本来系白番，唔系佢系白噶嘛， 系后屘晒黑啊嘛， 晒完之后又好有型啊，咁跟住即刻啊好受欢迎啊咁样啊嘛，咁所以就唔系，我就系觉得即系人咧系有一种咧抱打不平嘅，因为Johnny Depp 咧最近咧即系因为之前好多风风雨雨啦，好似又话会阻住佢再做啊海盗王啊咁样啊，因为你知 Disney 咧呢啲 image 即系用得嘅演员啲 image 要好好噶嘛，点可以同家暴呢两个字咧就系扣埋一齐嘅？ 咁而家系咪可以拍翻佢？ 而家嗱有机会啦，但系调翻转嗰边咧，就有人咧就系联署 嗰边就冇啦， 系联署希望逆呢一个女主角啊，就唔再用 Amber 啦，即所以佢做演员，你真系好自为之啊！即系有啲嘢会影响你嘅工作咯。咁但系 Johnny Depp 咧，佢就即系佢本来好似好点讲，我行我素噶嘛，但系佢。近排專登開住個 IG， 就感謝大家嘅支持，但呢啲完全唔係佢，你明唔明啊？啲rockstar 唔會做呢啲嘢噶嘛，啲rockstar 唔會會做啲咁靚嘅嘢喺 IG 嗰度。真心好多謝大家。 仲有韓國嗰個咧，加埋個手指嗰個心心手勢嗰啲咧， 竟然做啲咁嘅嘢。咁但係我講翻誒點解我會suggest 你睇翻之前嗰度搞剪人咧，係佢。呢套是我認識佢啦，同埋我覺得是佢爆紅的其中一套，即係最早期戲啦。咁同埋嗰陣咧，我中意佢係中佢一 pair 嘅。咁咧，佢另外個女主角咧就係 Winona Ryder， 就係而家N 字頭嗰個台咧嗰、那個奇異物語定奇妙嘅物語啊，怪奇物語 ，sorry， 怪奇物語 Stranger Things 嗰個阿媽。哇，當年咧、真係好靚。咁佢哋兩個咧就係一個即係 Tim Burton 嘅導演製造嘅夢幻嘅環境之下咧，佢就有即係講咗呢一個童話故事嘅，其實講即係一個機械人，大概講啦，好快講一分鐘講，就講一個機械人。因為好多博士咧都係想即係挑戰呢一個大自然啊嘛，創造生命咁。佢真係整個機械人，咁咧佢就教佢咧就點樣去待人接物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待人接物真係幾難噶嘛。有時我遇到一啲朋友，佢哋都唔識啦，唔識講早晨啊，唔識講多謝嗰啲咁樣。咁跟住譬如佢會日日講即係阿博士日日教佢或者同佢講一個笑話。咁佢終於知道呢個笑話係要笑嘅，或者呢個笑話唔要笑嘅，咁佢就開始想做人啦。咁但係咧，當佢正即係博士話before 你正式做人嘅時候咧，我咧就唔同你安曬兩隻手，咁就要好似係兩隻即係佢唔係正常人手嚟嘅，佢係安咗兩把大鉸剪，咁啊安把大鉸剪做乜咧？就幫阿博士喺佢個古堡嗰度剪下樹啊，剪下草啊，幫啲街坊剪下頭髮啊咁樣嘛。咁點知喺佢安裝隻手之前咧，即係博士。可能之前未 ready 好隻手啦嚇，時間關係未 ready 好啊，但係咁啦，咁未要做手術，即係手術按佢安嗰隻手嘅之前咧，阿教授竟然咧心臟咪死咗，咁所以嗰、那個 冇咗隻手咯，咪 嗰個機械人只能夠有隻鉸剪手咯，咁跟住咧就佢就遇到那個女仔啊，咁係唯一嗰個女仔接受佢啫，咁但係佢有一個好即係覺得佢入邊有一個好深層嘅意思咧，就係、是。就係嗰隻鉸剪手代表有啲人咧，佢係懵懵地，所以佢唔覺意會 hurt 到你嘅咁樣咯。咁就咁，但係如果睇愛情故事嗰 part 咧，你哋就可以留意咯。咁但係我想講咧，即係不過呢個都係題外話啦。講緊點解我當時咧，我個心咧就會即係心醉於 Johnny Depp 啦。咁但係就係講話人睇到一啲事件嘅時候咧，佢會有啲抱打不平嘅睇法嘅。甚至有時候有啲劫案咧。即係譬如某啲大機構俾人劫咗咧，可能啲小市民咧 就覺得開心， 我其實就 心涼啊嘛。 咁所以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一啲奇案啦。一世的戰士，一世的意義。Do my thing now. Yeah. 人世 来自我创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早就做你灭灯，我耗尽我这生，想骗我命运再去攀登。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仍然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怕受伤全力冲开那门锁。 听过的就是一所原名，在一首歌的时间呢，敏大人 send 了个幅图给我们看，我发现这个造型我是认得的，但我就对这套的、 啊 哦、剧就全部未有印象，但我会回去尝试 看 看， 真是他们金童玉女的那阵， 是 是、啊、今天他们还拍过拖的，就是他和 Renora Ryder 在我心目中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分手的时候我是很不开心的。是是好，但是讲回即人呢，即对于、有某啲人嘅点讲犯法啊犯罪行为咧，佢哋咧就冇觉得好法子，仲会觉得唉，真係有啲心凉啊。咁其实我睇过一篇文章咧，佢话点解会咁样咧？咁点解有啲人偷嗰啲大机构嘅嘢咧，我哋会觉得心凉咧咁样？咁就佢个解释就係可能咧，我哋啲穷人咧对于呢、這个咧，佢讲得好好嘅，对于呢个财富嘅平均分配咧係有一个欲望啊，有个希望啊。即冇留你哋立曬啊！即係窮者越窮啊，啊！即係富者越富啦、啊、咁樣。咁只要有啲合道啦，好似羅賓漢咁咧，個結即係叫劫富濟貧咧。咁、我哋先可以呢個財富平均分配啊嘛。咁咧咁，所以今日咧，我又想講即係有一個有幾單案件啊。有一單案件其實啊 ，Kitty 之前係聽過嘅，但係嗰陣莫莉咧就未加入我哋。咁睇下 Kitty 仲記唔記得翻咧？呢、這個咧就係講2003年咧、就有一间银行咧，就喺美国噶、就俾人打劫。咁样打劫嗰个人嘅手法咧，就系好奇特嘅。咁咧佢咧就将一个炸弹咧就扣咗喺条颈度，即系条颈咧就好似有一个大型嘅手扣，圆形嘅，咁变咗颈扣啦。咁但前面就好似有个口水肩，但系个口水肩咧其实个炸弹嚟。咁佢咧就行埋去个柜位嗰度啦。咁佢打劫，咁佢就话俾嗰个银行职员听，嗱我个递张纸，佢话叫佢摆钱落个袋啊，俾钱佢啊咁样咯。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咧就即系银行有时咧个柜位咧会有一扎糖噶嘛。咁但佢又食下糖咁样啦。 系 吓，咁跟住你系银行职员，你会点啊？你俾唔俾啊？ 系俾钱佢定俾糖佢先？ 唔系糖佢自己拎啊，糖梗系俾啦，糖 钱啊， 系啊。 咁你个炸弹喺嗰条颈，我梗系俾啦，因为其实我一揿即系。即係譬如，如果係揸槍嘅話，佢都起碼如果我撳完嗰啲叫咩警，唔係通常成日睇電影咪話有個警鐘喺個喺個底噶嘛。咁我撳完之後，如果槍嘅話，起碼我撳完之後即刻匿埋，佢未必射到我嘛。但係炸彈咁一炸全個銀行冇嘅喎。 而且你睇到佢個決心，佢係掛喺自己嘅自殺式噶嘛。 係啊， 咁你梗係俾佢啦咁樣。 係啊 ，Kitty 會唔會啊咁？ 俾俾梗係俾啦， 係啊，公司錢 啫嘛，係 啊，我拎上去啦。 呢个亦都系我哋嗰种咩啊，劫富济贫系嘛嘅心理，系咪系人性嘅？我都唔知呢个系公平面定黑暗面啊！咁佢咧就得逞啦，佢拎咗啲即系佢劫咗啲钱走啦咁样。咁咧跟住佢大概依家佢咧就上咗架车，咁跟住就逃走。咁但系咧，咁好似你话斋，銀行嘅櫃位底一定係有粒掣噶嘛，咁就撳咗啦職員，咁跟住啲警察咧就真係追佢，15分鐘就追到啦。咁喺呢個時候就圍攻佢啦，咁然後佢落車，但佢落車嘅時候咧，佢仲係帶住個炸彈，跟住佢就開始叫救命啊！佢救我救我，呢個係真炸彈嚟嘅咁樣。咁跟住咧呢度係咪開始你會覺得，咦？佢到底系唔系自愿去即系劫银行嘅咧？ 系咯， 定系 佢决心去咗边咧？ 佢系被逼嘅咧，即系定系俾人系夹硬带咗呢个炸弹，然后咧就即系逼佢，系咪逼佢去劫完银行啊？你唔劫咧，我唔帮你拆咗个炸弹啦。咁但系我今次又问啦，如果你哋系当时嘅警方，你又会做啲乜嘢咧？嗱，当佢系喺你大概先三米距離咁樣啦，佢咧就坐咗喺地下，咁跟住佢就救我救我，幫我拆咗個炸彈啊咁樣。 如果係我啊，我會首先第一疏散人群，第二我會 call 劉德華拆彈專家。我梗係冇理由，我又係一個小市民啫嘛，其實我又係打份工。 唔係喎，假設你係即係你覺得警察係小市民都係打份工啊？ 打份工 係啦，即係警察都係小市民打份工幾得喎？呢句對白係 咯，梗係 call 劉德華啦。 係咁，其實佢哋事實上係有 call 劉德華嘅，但係劉德華呢個拆彈專家都嚟遲咗。 哦，係啊， 係啦，咁跟住咧就係即係呢一個劫匪啦，嚇佢咧就喺警察嘅眾目睽睽之下咧，就真係被炸死。而且咧嗰陣仲有電視台直播，因為電視台都趕埋嚟咯。咁所以呢一單嘅劫案咧，即係有名稱嘅，叫 The Collar Bomb Bank Robbery。Collar Bomb 即係掛喺條頸箍度嘅一個即係銀行劫案。記唔記得啊 ，Kitty？ 我之前講過。 我記得啊，但係你講到呢度咧，我又有少少 miss 咗，就係咁佢俾人炸開咗之後，咁仲 trace 得翻，揾唔揾得到，即係嗰個原因，即係幕後黑手係邊個？ 係啦，咁呢一單案件咧，後屘啲警察查落去咧，就發現係案中有案啊，有疑點。 我記得係咪送外賣定係咩噶？ 係啊係啊，你真有啲記性啊，所以千祈唔好得罪你咁好記性。我不如我哋10:30新聞翻嚟之後咧，就講埋呢一單啊，即係叫咩頸箍炸彈嘅銀行劫，我覺得到底有咩玄機？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到而家 就系连入 lift 咁个制动，大地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坚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一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唔切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对于惠誉商本港外币信贷评级由 AA 下调至 AA 减，政府发言人话感到失望，认为惠誉过度着眼于香港当前的社会政治议题，并未充分考虑香港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固基调。发言人表示，疫情对环球经济带来前所未见的冲击，对香港的影响并不比其他地方严重，香港已经采取快速和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在强大财政储备的支持之下推出大规模纾困措施，又指香港的金融体系稳健，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一直运作如常。发言人又说，惠誉认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日益加深，不利香港的信贷评级的观点没有事实基础，难以令人信服。发言人指，香港处于有利位置，受惠内地强劲经济增长带来的契机，而过去几年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的成功，正好证明香港的优势独特。湾仔警察总部收到一封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为收件人的信件，内藏一个小型土制炸弹，爆炸品处理货处理，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早上十点几，警方指职员在信件闻到易燃物体的气味，通知爆炸品处理货到场。高级炸弹处理主任马伟德表示，炸弹能够局部运作，并且一度冒烟，影响范围可达两三尺，可以伤及开信人的眼和面，又说同近月警方发现的其他怀疑炸弹案不同，形容手法和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相似。港岛刑事总部高级警司吴慧思形容，今次是公然挑战执法机关的行为，强调非法和恶意引爆炸弹，一经定罪可判处终身监禁。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表示基本法中没有任何的条文赋予中联办和港澳办对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务行使监督权，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就基本法第二条的言论明显有违特区政府在2007和2018年的表述，言论令公众深感不安。声明表示，港澳办是国务院的行政机构，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联络办公室，两办已经受到基本法第22条之下不应干涉香港特区自行管理的事务的原则约束。声明又提到，特区政府就基本法第22条有关中联办的地位，在今个月18至19号期间共发表了不少于三份的公开声明，内容显示有疑同混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80点，跌36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2844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1，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6，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8， 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6.18美元，卖出168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候选名单 The Chainsmokers、 BTS、 Pet Shop Boys、 Maroon 5、 Coldplay。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新聞之後回來繼續有敏感時刻，今天呢就講一些關於世紀劫案，之前就講緊2003年美國銀行 呢、這個 炸彈人， 係頸套炸彈人嘅咁樣。咁啊，頭先咧我哋講起呢、這個犯罪心理學啦，有即係有某啲字咧或者某啲詞語咧，成日咧都會出現嘅，一個就劫富濟貧啦嚇。咁、啲人就會覺得啊，劫富濟貧應該係好嘢嚟嘅咁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大家都好期待水落石出嘅。咁但係好似阿 Kitty 話齋，喂、哎，到底咁樣嗰、那個即係頭先就俾人 炸彈人， 佢到底係被逼啊，定係佢係呢一個成個劫打劫案嘅 一部分咧？係 猜輸咗嗰個咧？ 係啊，佢咪就係猜輸咗嗰個咧咁樣。咁咧嗱，咁警方其實一直都係唔係好多頭緒。咁、但係咧，咁佢哋梗係最主要係研究個炸彈啦。咁啊諗下啊個。炸彈是哪類人整呢？哪些人有他的智慧和有個零件去整到呢這樣。但是其實呢即一直都是麻麻地的，沒什麼線索的。直接就有人貼，即是有人打電話去貼他，他們就跟蹤就一批就成日釣魚的朋友。那裡有4个人。 那 我這4个人呢，我覺得都真是惡人谷的人的。那我講介紹一下你先。 好啊好啊。 有一個女，即有一個叫中年婦女啦，叫 Marjorie 啦。咁咧，佢咧就其實都有啲即係點講咧？佢即係後生時都唔錯嘅，幾搭得杯落嘅嚇。咁樣，但係因為咧，佢就成日情緒低落啦，就有狂躁同埋抑鬱啊。咁同埋佢又放棄自己啊，跟住就越嚟越肥啊咁樣啦。咁同埋咧，佢就曾經犯過一單案咧，就係咧佢用支槍咧就係、是、 射殺咗佢個男朋友咯，佢開咗六槍喎。 哇！ 咁但係因為咧，佢就係用呢個自衛嘅，即係保護自己嘅理由啦，咁所以咧就釋放咗佢，就當佢冇事咁樣啦。咁呢個應該係即係都係非比尋常一個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暗戀佢嘅 William 啦。咁 William 咧，其實你會暗戀嗰個咁嘅咧，即係。嗱，威廉咧曾經咧就同佢咧就拍過拖嘅一段時間，但係又分咗手。但係咧分咗手之後咧，仲痴痴地咧暗戀住呢一個咧，可以即係威廉可以暗戀住 Marjorie 嘅。係咁、但係記住喎 ，Marjorie 咧係即係睇個男朋友唔順眼就會開六槍嘅人嚟嘅喎。 但係威廉知唔知先？ William 知噶，知噶，即係佢哋喺個即係嗰個灘仔嗰度住咧，其實都係即係街坊街嚟嘅。 咁如果我 William， 我都暗戀佢算啦，整下肥我咁點？ 唔係，但係佢哋拍嗰段時候拖嘅喎， 好彩。 而且佢仲係即係點講啊？ 瘋狂熱戀， 係即係就算佢俾佢甩咗，佢都係袒護住佢嘅。好啦，另外一個就叫阿 Floyd 嘅，咁阿 Floyd 亦都係一個咧。即系唔系咁常態嘅人啦，佢系曾經被控強姦嘅一啲，即系強姦一啲未成年少女嘅人啦，咁即系惡人谷啦。咁跟住就係呢個講咗三個啊，好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咧呢個，我都覺得佢哋呢個我唔介紹住，因為我覺得一陣介紹先至再呼之欲出。係啊，咁啊後屘就查到咧，就其實咧。炸彈人咧，即係到呢、這個你哋可能佢係一個劫匪，但係亦都係一個受害人。咁啊，點解會去嗰個銀行嗰度咧？咁其實佢就送 pizza 嘅，但根據佢個老闆嘅口供就話咧都差唔多佢放工噶啦。咁就收到一個電話，就要佢送一個 pizza。去某一個地方啦，咁佢咪送去咯。咁嗰個地方咧，原來幾偏遠嘅，但去到咧就遇到呢四個人啦，呢四個怪人啦。咁呢四個怪人咧就攞咗個 pizza， 然後咧就笠咗個炸彈喺佢度。咁然後就同佢講，只要咧你去呢一間銀行咧攞錢咧，即係其實即係打劫啦。我就會幫你拆翻個炸彈噶啦。 哦， 係咪好似好茅塞頓開啊？好似好 make sense 咁樣喎。系，咁但系咧，你系完之后咧，慢慢啲 咁系。如果我去警局嘅话，都救唔切，剩翻个计时炸弹，或者可能佢有个遥控装置，我唔知嗰阵时有冇啦，应该都有嘅。咁都系死路一条嘅啫。 即系如果有人隔，即系隔眼要你，你救佢啦，或者系佢逼你要去做呢件事啦。 系， 无论系将个炸弹摆咗喺你身上，或者系你家人身上，其实你都系要。 都要 就范噶啦，你要即系搏一搏噶嘛，吓、啊，除非你系拆弹专家，即刻自拆啦咁样啊， 系啊， 咁但系后屘呢啲差人再查落去咧，又发现有啲 QK， 咁、就发现原来呢个受害人啊，炸弹男咧，其实就系有同呢一班人咧去钓鱼噶， 吓、啊，即系其实识嘅。就唔係就咁齋送 pizza 嘅時候無啦塞落佢度嘅。 嗱，之前個古仔已經講得通㗎啦，係咪？如果係編劇， 啊、 但後屘就發現咧，佢哋係識嘅。咁跟住就再即係警方再查啦，發現係咩動機啦？我真係睇完呢個動機之後，我覺得真係好 啲錢有份咯， 好攞嚟做嘅， 係咪啲錢有份咯？ 咁就係咧呢一個個女啊，嗰個女仔誒，那個 Marjorie 啊，即係嗰個同向佢個 ex boyfriend 開六槍個人咧。係咁，佢個爸爸咧就係先，佢爸爸咧就話唔即係佢過身之後就唔會分家產俾佢。 嗯， 係啦。咁咧，而且咧，佢媽媽死嘅時候咧，即系 Marjorie 阿媽死嘅時候咧，佢阿爸又立埋嗰份，咁所以 Marjorie 咧就好嬲啊！佢就想攞佢阿爸嗰啲錢，即系嗰啲錢係我嘅，即系我阿媽死咗嘅錢係我嘅，佢死之前都係我嘅，咁所以咧佢就同呢一班 friend 商量啦，咁就話不如咁啦，你哋去殺咗我阿爸啦，殺咗我阿爸咧，咁我咪可以攞啲錢啦咁樣。咁但係咧，好啦，跟住我要介紹嗰個 friend 啦，就係呢個冇乜即係冇乜義氣嘅 friend 啊。佢就好啊，我幫叫 Kenneth 啊呢、這個。阿、Kenneth 就我幫你去殺 Marjorie， 但係咧你咧就要俾咧20万美金我咁樣咯。咁阿 Marjorie 話：咁我點樣揾20万美金俾你啊？咁佢你去打劫啦咁樣咯。咁於是咧， 即係順口開河講嘅啫。 咁跟住阿 Marjorie 就諗咗條橋。係。咁嗱，我揾人去打劫咪得咯。咁跟住佢就諗咗嗰個圈套咧，就係叫好暗，即係好中意暗。 好中意暗恋佢，亦即系好中意佢嗰个那个男仔 William 啦，叫 William 啦，就整个炸弹。咁 William 咁劲噶， 系啊，其实咁劲使乜暗恋阿妈嘅？ 系咯，又或者佢识整炸弹，即系其实 仲 好多钱啦。 佢仲可以讲到两国语言噶，又识唔知咩德文同埋呢一个嗰啲犹太话咁样，好劲咁样噶。 系 咁总之佢就暗恋佢啦，吓，所以佢去到中年发福咧，佢都帮佢整个炸弹，而且咧。仲幫佢咧，就係即係係啦。但係佢咁揾邊個去啊？揾我你去定揾 Kitty 去啊？好啦，咁跟住另外出現嗰個阿 Floyd 咧就話：嗱，咁我咧揾一個唔係咁熟個 friend 咯。嗱，我哋呢三個熟咗啦，就唔好去送死啦。我哋呢個佢係四個人啊，咁我哋揾一個 friend 咁樣咯。咁跟住咧，咁佢咧就 揾到炸彈 人，揾炸彈人啦。咁但係咧，佢初頭同炸彈人講咧，就當佢嘅呢個局入边嘅一个人， 其中一个成员， 系啦，分翻钱俾佢嘅， 系啦，你去啦，你去打劫啦，跟住咧，我哋就会分翻钱俾你噶啦，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就系真作假，时假亦真啦，咁跟住佢哋就整咗个炸弹，又觉得个炸弹整得几好，咁跟住就唔想即系唔想咁轻易俾佢查，咁跟住因为 Marjorie 咧，佢系嗰啲叫。智慧型犯罪 專家 犯罪人啦，咁即係專家啦嚇，犯罪者啦咁樣啦。佢咧就係真係咧，好似呢一個復活節咧去揾雞蛋咁樣。佢即係佢嗰個小鎮佢好熟啊嘛。佢其實真係諗咗一個遊戲，就俾阿炸彈人去玩。如果佢真係喺15分鐘之內咧，佢可以咧打完劫。咁然後就去唔知邊間鋪頭嗰度買啲乜嘢，跟住可能話揾邊個貨個底下邊有個 X， 個 X 會叫你去另外一個另外一笪地點，嗰笪地點又叫你去另外一笪地點，然後你可能就會揾到鎖匙。佢要同佢玩啲咁嘅嘢。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是、根本炸彈人咧，佢一出咗呢一個銀行啦，15分鐘，佢可能佢要去完第一個站，諗住去第二個站啦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被警察攔住啦，咁咪去唔到咯。係係啦，咁所以佢就炸死咗。 哦， 咁你話，但係咧，即係成件事，我覺得阿 Marjorie 其實要錢啫嘛，佢要佢爸爸啲錢啫嘛， 搞到咁大壇而家。 系啊，佢使乜搞？即系佢真系天生丽质难自弃。佢觉得自己有啲聪明，佢就要设计一啲嘢去做。咁其实佢劫到个钱，同佢等佢爸爸嘅遗产，会唔会差唔多嘅咧？ 所以其实人真系冇十全十美。 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 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够，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刚刚听过是许靖韵的歌曲《别为我好》。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头先讲炸弹人背后嘅故仔， 系啊，呢个一个奇案嚟嘅，咁样咁啊，头先喺美国啦，而家就我哋转一转嘅地方啊，去英国啦，咁啊，我谂你都知道有呢个系咪伦敦眼啦，即系千禧年佢建咗嗰、那个 摩天轮 啦，咁大家其实都有个叫千禧嘅展览会嘅，佢就叫 Millennium Dome 嘅，咁咧咁就好似我哋个会展咁样啦。吓书展啊、珠宝展啊，咁样都会喺入边嘅。咁有一段时间咧，2000年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摆咗一个横跨几个月嘅一个珠宝展啊，吓咁样。咁啊呢啲咁，梗系会引到一大批啊瑞燕钻石嘅劫匪啦，系嘛？ 香港好似都试过喺一啲珠宝展嗰度俾人偷过，系。頸鏈即係總之係鑽石， 好似係啊係啊係， 我記得。 但係佢嗰啲好似係魔術師咁樣咧，好似嗰個 聲 睇下咁，跟住佢就轉咗一粒假噶咁樣啊。咁但係呢一單案件，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嗰班賊咧，其實咧係準備得好充足嘅， 即係呢個有腦過頭先嗰個嘅。 佢哋係好有腦，但係好冇運啊！好冇运嘅，咁嗱，我首先讲翻一啲少少嘅数字咧，就系佢哋睇中咧，即系嗰个会场入边咧，就系有一粒咧就系价值连城啊，系呢个203个 carats 啊，三卡，即系203卡嘅一粒宝石啦，咁咧佢就价值咧成2亿嘅2亿英镑啊，咁。真係好多咯， 好多啊， 係啊，即係成十啦嚇。咁跟住除此之外，就仲有其他嘅珠寶噶嘛。咁所以如果佢成功啊，即係佢冇成功啦。咁咧，佢就應該係史上咧，即係最大嘅一個点讲珠宝劫案啦、 啊，佢就咁偷呢个2亿啊，系咪啊？呢粒珠宝都已经够癫啦。 但系如果佢偷晒全场咧，就系3.5亿嘅。 系 啊，咁真嗰喂，净系偷嗰粒咧，咁咧净系偷嗰粒抵啲，嗰粒已经占一半咗一粒喎、啊。但系亦都唔系咁容易你偷嘅咁样。咁但系咧就警方其实都系收到线报嘅，咁就知道啦。不過這些呢啲就算收唔到線報啊，喺咁嘅場合咧，你都應該係走避而戰啦。即係因為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嚟噶嘛。咁但係警方佢就做咗啲咩咧？咁佢就咧就喺呢一個展覽場地啦，咁啊成日咧就巡邏啦。咁其實佢哋咧就已經 feel 到咧有一班人入咗嚟，佢又見到有啲人啊拍嘢啊咁樣啊，咁但係你知咧嗰邊唔係話即係你要拘捕就拘捕噶嘛咁樣，咁但係而且咧個警方咧就好似即係終於我解到我做咗即係電影咁耐咧，作為編劇一個難題啦，即係成日就咁、如果警方收到線報，點解佢唔一早去即係接觸先登，就阻止得單案件發生，成日都要等到個案件發生先至拆出嚟啦嚇，最危險個殺先走出嚟，即係我成日都喺度諗嘅，點解要咁樣嘅？咁當然啦，你電影唔係咁樣就冇戲做啦，觀眾就唔會緊張啦。但係原來喺真實嘅社會都即係世界當中啲警察都真係要咁樣等佢劫嗰下咧先至出嚟嘅， 因為有證據嘛，係咪啊？ 系啦，同埋佢会觉，因为佢哋 feel 到咧，佢哋嘅筹备工作咧系咁谨慎咧，同埋规模咁大咧，就并唔系咧，小猫三四只嘅，应该系集团嘅。咁呢啲真系同港产片啲电影一样样噶啦。等佢哋咧嗰个大阿哥吓，同埋即系最主导出咗嚟，我哋就一网打尽啦，咁样吓。咁佢等佢出嚟，咁但系咧，我哋讲呢一班人咧之前咧。是做過啲咩嘢？係我話佢哋係一班好聰明，唔係笨賊，但係好冇運嘅。因為佢哋喺即係頭先講係二千年嘅，講緊係2011年11月啦，佢哋準備打劫呢、這、一個嗰個鑽石座個名字就叫千禧之星啦嚇。佢呢個係11月，咁而佢喺2月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就有一班賊，咁啊警方估計咧就係呢一班賊啦。佢就試過喺一條公路度諗住攔途劫一架介款車。咁佢就諗住用一架長嘅貨車，係裝聖誕樹嘅，諗下幾長。咁就截住個介款車，咁然後咧就落手啦。咁但係點知咧就有一個唔知都唔知係師奶啊定係宅男咧揸住架電單車行過。咁佢咧。就見到前面咧嗰個聖誕樹車咧就阻路，咁而佢真係爬上去架車度掹咗人條屎，掹咗架拆車條屎，跟住啲拆人走，即係想走嘅時候咧，就冇即 係冇一條屎， 係冇一條屎， 真係好黑仔， 真係咪好黑仔咧？ 黑到爆！ 咁於是咧， 試問邊有人真係估到個劇情係咁樣發展咧？ 係啊，咁所以佢哋只能夠咧。即係係即係應該我哋唔係佢，因為佢喺河邊嘅，佢就搭快艇走，喂走啦走啦，快跳落水啦咁樣啦嚇， 都好彩有個快艇。 係啊，嗱快艇原來係佢哋一個 signature 嚟嘅，大家記住先啦。好啦，咁跟住去到7月咯，佢哋又想試咯。 哇！即係佢嗰次已經成功偷咗㗎啦。 佢哋唔係啊，偷就係偷唔到啊，佢想截一架介款車偷錢啊，但係因為佢自己架車俾人掹咗匙， 所以就走。 佢係啊，走咯 嚇。我以為佢已經偷到先至走啊。 係嘅，佢架車喐唔到嘛，可能啲裝款喺架聖誕樹度，啲聖誕禮物攞唔走啦。好啦，咁跟住去到7月啦，佢又嚟咯，咁啊又想劫車啦嚇，咁點知今次咧就簡單啲嘅嗰個就烏龍擺得就係警察係啱啱巡邏經過，咁跟住佢哋又走佬咯， 黑到爆， 係咪幾黑咧？咁但係即係我真係都估唔到咧，即係原來打劫咧都係要咧即係 揾擲日嘅， 揾啊係啊揾啊零零啊或者天命啊擲下日嘅。咁啊頭先係講佢哋即係之前嘅一啲失敗例子啊，但係已經打草驚蛇嘅咯。不過一陣間十一點翻嚟我講下，咁啊佢哋真係想落手偷呢一個千禧之星嘅時候，又遇到咩災劫咧？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正在奔驰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会弹出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 情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最终用你一转你一划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 后，同日嘅获发检测结果。至于下昼或者晚上抵港嘅乘客，由于检测唔会喺同日完成，处方会安排佢哋乘坐专车到富豪东方酒店等候结果。卫生署会发出检疫令，有关嘅人士不能离开酒店房间。发言人话：相信有关嘅安排唔会对酒店所处嘅社区带嚟额外风险。又指现时有唔少嘅酒店都主动为有关嘅人士提供14日嘅住宿套餐作检疫之用。元朗一间食肆喺寻日凌晨发生男优班警怀疑玻璃樽袭击另外一名女优班警员嘅案件，警方话经过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10名一齐用膳嘅优班警员违反限聚令，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警方又话，相信食肆的43岁男负责人亦都违反有关规管处所的规例，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涉嫌普通袭击而被捕的优班警员已获准保释候查，他已经被停职，需要下个月中向警方报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016点，跌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59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66，加元1.405，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4美元，卖出1697.4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系渐转多云，听日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打大佬人人都要的啦。 糖了三位喜欢打机，亦都觉得人生就好像打机一样，有不同的阶段要打不同的大佬，总之面对困难千祈不要害怕，要尽力打下去才过到关。 冒险有个密码不怕， 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梁柏坚，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 BOP 天堂了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这个疫症面临了很多的压力，希望你们这一刻可以放低所有的忧虑，回想过去多年的付出和准备，将预备了的好好发挥出来，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11点新闻啊，翻到嚟直播室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啊，敏大人喺度啊，磨莉喺度 ，Kitty 都喺度，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下啲咧即系奇案嘅，咁啊讲呢一个发生喺2000年英国嘅一单 黑仔奇案， 发生唔到嘅巨大劫案啦。即系如果呢一班珠宝贼咧，佢真系成功嘅话咧，咁佢劫到嘅珠宝咧就系值呢一个3亿英镑嘅，即系成30亿。港紙啊，不呢排英鎊跌咗啲啦，但講緊當年， 年代 當年可能成15添啊， 係啊，最貴嗰啲時候嚟噶， 係啦，咁啊就話咧，就呢一班賊咧，其實咧點解警方會知道有呢幾即係呢一組人咧，而且知道佢哋咧仲喺度咧，即係喺度即係磨緊刀啊，磨刀霍霍咁樣啦，就係因為咧，其實咧佢哋喺2000年之前咧就已經咧就即係好好嘅計劃啊，又諗住整架長車攔住個路啊，跟住去劫街款車啊，點知啊，即係有個路人行過掹咗佢條屎啊咁樣啦，即係第二次啱啱警察又巡邏啊，係咁所以佢哋又要走啦， 黑仔劫匪 啊！咁但系其实佢哋已经知道咧系边几个噶啦，即系等于啊知道都系呢一个林子维啊，同埋斯芬阿一啊咁样噶啦。咁但系嘅警方咧就系知佢哋蠢蠢欲动，就唔知道佢呢排搞咁多嘢嚟做乜嘢，就唔知佢谂即系劫边度。咁呢啲又真系同我写咗咁多年嘅电影都系嘅，就系知道咧，即系个恐怖分子嚟咗香港啦，但系唔知佢做咩咁样啦。咁我哋而家唔好捉佢住，吓要等佢即系做少少嘢，等我估到佢做乜就拉埋其他人咁样喎。系啦，咁跟住咧就啲警察咧之后就等啦。咁后屘咧就有啲谂到，会唔会啊？呢一排咧即系做紧珠宝展嗰度最贵嗰、那个千禧之星就喺嗰度啊，咁样啦，咁啊，好啊，即本咧就摆一队兵落去啦，咁啊睇下啦，咁样，咁咧其实咧，英国警方咧当时咧都系派咗好多人咧，就系喺嗰个展览场地嗰度咧，分别系做参观者啦，同埋即系做喺入边嘅即系个展览嘅员工啊， 乔装 啦，甚至系嗰啲即系珠宝商啊咁样啦，而且咧仲起咗部假嘅场。 咁癲啊！ 我真係覺得好笑啊！ 咁我突然間好似講緊咧，睇緊綜藝，日本嗰啲綜藝節目，跟住馮翔突然間撞開，有人走出嚟， 總唔知咧就係觀眾嗰邊揾馮翔封咗佢先。咁啊，後邊咧就全部就係即係啲 camera 咁樣咯，就擺40个警察入邊。係咁啊，其實都應該好穩陣噶啦，咁樣啦。咁啊，應該啲賊一入到嚟咧，就佢哋應該無所遁形啦。但係個問題咧，就即係原來要一個劫案發生咧，都要天時地利人和嘅。咁話說咧，佢哋係 delay 咗幾次嘅，即係警察話想捉，哎呀，未入，咪住，佢哋未入嚟啊！喂，出去啦，捉！喂，佢哋又未入嚟咁，咁到底發生咩事咧？咁咧就係話說咧，佢啲警察就 feel 到，嗰班人啊嚟緊啊咁樣啦，就揸曬大貨車啊咁樣啊嚟啦。咁點知咧，中途咧 又走咗。 嗯， 咁跟住唔知咩事，啲警察到底点解咧？咁跟住第二次又系咁样，咁啲警察咧就而家咧就唔系去调查个贼系边个啦，系调查点解佢哋突然间停止呢、這、一个抢劫。 系， 即系 咁样系咪赖低咗个人啊？我都未上车咁样， 咁就好黑仔 嗱。咁佢哋咧就后屘咧就调查咗一样嘢，第一次佢哋停止咧系因为嗰架快艇坏咗，系好黑仔 哇！ 真系好黑仔，系而第二次咧就系同嗰啲潮水啊嘅高低有问题嘅，即 系 可能佢哋 上唔到岸， 系啊系啊，上唔到岸啊，太低啊，上唔到岸啊咁样咯，吓咁所以佢哋就咁所以警察就话如果系因为快艇同埋潮水啦，咁我哋不如计下佢几时上岸啦。哦，咁你咪计咯。嗱，佢哋上到岸嗰、那個，即系嗰个潮汐啊，那个水位啊，佢哋咪嚟打劫咯。咁终于等到啦，等到佢哋嚟打劫啦。咁咧就当然啦，即系有啲主脑啦，即系一入场又好似电影咁样啦，就放啲烟雾弹啦，成场等啲人哇好惊啊咁样啦吓。即系你真系 sales 嗰啲，你就趴低啊，或者你吓嗰啲咧，你就 尖叫啦， 尖叫啊，或者将你啲石摆吞咗落头啊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当系我先啦，我系主脑啊，我入嚟啦，哇咁啊劈弹啦。跟住你同阿 Kitty 咧，就咧就拎住啲大嘅锤啦，大袋同大锤咧就去揼烂嗰啲玻璃啦。咁佢哋已经系计到好尽噶咯，因为佢哋计过嗰啲系嗰啲强化玻璃嚟噶嘛，佢哋即就知道咧应该点样揼咧，嗰啲玻璃系会咧即系 碎 啊，即系可能唔系揼一点咁，或者系揼中一点咁样，揼三下佢就会碎，佢计埋呢啲咁嘅时间咁样。咁咧，但系咧喺呢啲即系呢一。呢、這個位咧，咁當然啦，嗰埲牆咧就係、是、會穿啦。咁跟後邊嗰幾廿個警察咪走出嚟啦，去捉人咯。咁於是咧，佢哋就破咗呢一單劫案啦。咁呢個都係叫有驚就無險啦，而且仲有啲驚喜添嘅。 但係佢真係好黑仔， 佢哋 咁多次 喎。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 心火。 啱啱听过嘅系 DJ 嘅歌空银河修理员。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咁啊呢度依然都系敏感时刻，咁啊今日就讲一啲世纪嘅劫案。首先就讲咗两个、嗯，一个就系炸弹人， 炸弹人 系啊，另一个就系咧即系非常黑仔嘅，系英国2000年嘅时候嘅一个嘅打劫唔成嘅劫案， 系 系 呢个即系。呢、這个争啲做咗奥运选手噶啦，但系佢即系呢个命运就有缘，呢、這个第四名嘅奥运选手咁样啦，啲人都唔系好记得你嘅。好啊，咁啊，跟住咧就讲一单咧喺法国嘅，咁、就话想喺2010年咧，就有一间银行咧就俾人哋咧就应该系偷窃啦。我点解咁讲咧？即系佢又唔系揸住枪入去劫嘅，咁系有100个保险箱咧就俾人偷咗，咁佢哋系点样偷法咧？就系掘地道 哦， 系啦。咁但系我哋如果喺香港咁做咧，其实都系 几容易俾人撞破嘅。 唔系，我觉得冇乜人撞破，因为香港成日都掘地嘅，你真唔知 道。但系好易俾人撞破嗰样嘢，点解咧？就系我话因为周围好多都系高楼大厦，你一撞啲一定走过嚟，咦？你装修啊？ 同埋我同埋怀疑香港撞唔撞得地道啊，撞啊！我哋有地铁啊嘛，同埋其实我哋地下有好多水管啊，仲撞唔撞到咧咁样？ 阵间好似嗰啲黑仔，头先嗰个黑仔王咁啊，撞爆嗰啲煤气罩。 喂，佢真系好黑仔啊！上次台湾咪成条街咁爆咗咯，系啦。咁就话说有一个咧就叫 Albert 嘅人啊，佢个名好得意啊，叫Spaghetti。啊、有啲似 spaghetti 嘅原體，係啦。咁呢個咧，Albert 咧，佢咧就即係佢聽講，原來嗰間銀行 A 隔離咧就即係佢地底咧就係係呢個即係坑渠嚟嘅咁樣啦，係大坑渠嚟嘅。咁佢聽到之後咧，佢咧就好有興趣啦。咁然後就佢就揾另外一啲人咧同佢拍檔啦，因為你要。掘一個坑渠都唔係掘一個地道都唔係咁容易嘅、都要成班人嘅、你又要拱，即係你拱住嗰啲建構噶嘛，如果唔係掘到冧嚇，咁佢就揾個幾個黑幫，但係咧大家都話冇乜興趣，得唔得㗎？咁土炮呢即係呢個方法咁樣，喂咁但係佢咧真係鍥而不捨喎，佢結果咧都真係咧就揾咗一班人咧就同佢作喎，咁咧佢咧都係叫懶醒嘅，佢先咧就去嗰間銀行嗰度咧就開一個户口啦，咁然後咧佢亦都咧就係、訂。点讲啊？就订咗一个保险箱啦，吓、咁 哦，试测下环境， 佢试测个环境，但系其实你即系佢要知道嗰、那个保险箱喺边度先，系咪真系喺地底先、如果你知道有啲银行而家啲保险箱系三楼，咁你掘嚟都冇用啦，系咪啊？咁跟住佢，咁但系大部分即系我哋睇嗰啲荷里活电影啊，或者欧洲嗰啲劫匪片咧，都通常系喺个地底咁样噶嘛，就谂住可以保护，即系冇即系冇谂住你哋会掘地道噶嘛，咁佢。除了他要視察咧，佢咧仲擺咗一樣嘢落去佢嘅保險箱，嚟去幫佢實現呢件事嘅，係、去做一個 research、你估係乜嘢？ 假髮？ 點解啊？ 因為佢啱啱上個禮拜講完，係咪啊 ，Kitty？ 都係易容啊嘛，逃脫我唔知啊。 哦，咁好啦，咁我你。 我覺得扮又係類似易容嘅，但係就係嗰啲扮清潔姐姐啊，即係嗰啲做 part time 啊入去啊嗰啲咯。 喂，咁但係呢個咧，即係你都會有少少佩服佢嘅。佢咧就擺咗一個鬧鐘啊，而且佢係教佢咧，即係譬如夜晚10點鐘一做敏感時刻咧就要。 響啦咁樣。佢點解要咁做呢？佢就係要睇下，如果一個鬧鐘喺夜晚響嘅時候，呢、這個銀行會唔會察覺到佢嗰個地庫嘅保險箱係會有事？咁佢就發現冇事㗎喎，即係原來佢哋唔會話打電話去話啊 Spaghetti 生，唔係佢叫 Spaghetti 生啊嚇，你個保險箱好似有啲嘢，你做咩擺個鬧鐘落去啊？或者佢哋會好驚，係咪炸彈嚟？佢冇完全冇收到，咁即係話咧。根本咧嗰、那個 保安好差， 保安係啦，因為從來佢哋當年啦，佢冇諗過你真係可以掘到個地道嘅，佢哋覺得係路不可破嘅咁樣啊。咁然後咧，佢咧就Spaghetti 咧，佢就請咗一班人咧，就掘咗兩個月啦，掘咗一條咧即係26尺嘅地道啦。咁但係咧，佢對佢班下屬咧都要求好高嘅，例如咧佢哋話佢哋喺掘緊嘅時候咧，就不能飲咖啡同飲酒，驚佢哋嗨嗨地。我諗係啦，咁同時咧叫佢哋去定廁所啦，同埋朝頭早要瞓得好。 係 佢哋啲夜晚掘噶嘛咁樣。咁終於咧有一日咧，即係去喺呢個1976年嘅7月16日咧，佢真係掘到個地圖出嚟啊！然後咧佢就真係將400個保險箱打開曬啦，咁啊攞曬入邊嘅貴重嘢啦，咁啊估計咧入邊咧係有3000萬至到1億法郎嘅總值嘅財物啊！ 即係佢真係偷到曬啊！ 係，但係咧 有冇俾人拉啊？ 佢就冇預計呢樣嘢，千祈唔好得罪女人。佢就係俾佢嘅前女友啊出賣咗啊，咁佢就即係個女友咧就貼咗個警察啦，就話俾你聽，其實就係咧阿 Spaghetti 啊咁搞噶咁樣咯，咁跟住咧佢就被繩之於法咯。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局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句苦救，齐出手，祖国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结的向后，力量变交头，是色色的画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但断了绝后，同压立在最后，未能自处，来交出失手的那手。 为着活着并肩抵挡这诅咒，如不想失救就合力自由。每个灵魂都有力气的， 是许廷铿的新歌叫做《无力感》。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咧，依然都会有敏感时刻。礼拜一啊，礼拜一晚上嘅十一点半就会有 Top Rainbow 时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未有录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一个几月以来首次。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何柏良话，疫情的确有缓和迹象，但不能够话已经完全中断传播。相信限制社交距离等的措施都要再延长。本港最新失业率4.2%，较上次的3.7%上升半个百分点，创超过九年新高。就业不足率由1.5%上升至到2.1%，是近十年来高位。失业人数增加大约28,100人，到162,200人。总就业人数减少48,800人，到372,000人。总劳动人口减少20,000多人，两者都创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同消费同旅游相关行业，即是零售、住宿、膳食服务业，失业率急升至到6.8%，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最高水平。当中餐饮服务活动业失业率急升至到8.6%。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劳工市场短期内将会继续面对疫情对经济冲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已经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纾缓措施，包括财政预算案中的一次性措施以及两轮防疫抗疫基金，总额是2,875亿元，应该有助保住雇员的就业。政府会密切留意有关发展，包括各项纾困措施的进展和成效。惠誉将本港外币信贷评级由 AA 下调至 AA-。政府发言人话感到失望，认为惠誉过度着眼于香港当前的社会政治议题，并未充分考虑香港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固基调。发言人表示，疫情对环球经济带来前所未见的冲击，对香港的影响亦都不比其他地方严重。香港已经采取快速和有效设施来应对，在强大财政储备的支持之下推出大规模纾困措施。又指香港金融体系稳健，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一直运作如常。发言人又说，惠誉认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日益加深，不利香港的信贷评级的观点没有事实基础，难以令人信服。发言人说，香港处于有利位置，受惠内地强劲经济增长带来的契机，而过去几年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的成功，正好证明香港的优势独特。元朗一间食肆在星期日凌晨发生男优班警怀疑以玻璃樽袭击另一名女优班警的案件，警方说经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10名一同用膳的优班警员违反限聚令，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警方又说相信食肆的43岁男负责人也都违反有关规管处所的规例，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涉嫌普通袭击而被捕的优班警员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他已经被停职，下个月中向警方报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005点，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57点，跌16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1，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6，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5美元，卖出1694.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张志杰，是应届 DSE 考生。虽然我们遇上香港史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所以2020年 DSE 的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新晋作家包括 罗洛敏，从事编辑、写作、文学活动策划等工作，现职水煮鱼文化总监。2018年出版诗集《而又仿佛》。 冯希乾，张爱玲作品研究者、专栏作家，作品有《在加多利山寻找张爱玲》。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请即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作家。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嚟到塔罗 Rainbow 时间，即系万一啊，又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嘅春天嘅气味啊，系咪啊？ 唔系春天嘅气味，系春天嘅妆容， 差唔多啦。你闻唔到而家有阵春天嗰啲花味咁样出街，成日都。 你又应该闻到嘅，我闻唔到啦。 因为咁啊，系啊，成日都讲佢住嗰啲富贵地方嚟噶。 唔系，其实可能戴住咗口罩啫。 系咯。 唔系，因为我上个礼拜讲香味嘛，讲香水咁样，所以顺带今次就讲埋个妆容啦。 系。 咁你有冇觉得我今日有啲咩特别呢？ 有。 特别靓。 唔使化妆，红粉红粉飞飞啊！ 今年咧，狮子座系适合扮化妆。妆嘅， 即系叫扮化妆 咧，即系扮化咗妆，特登搽到好自然， 系。 跟然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你好似冇化妆同有化妆中间， 系 会令到狮子运好嘅。 哦， 其实今年咧 叫素妆啊，呢啲 素颜咯， 素颜即系冇化妆。 唔係，即係扮素顏啊！ 裸妝， 裸妝， 係、啊， 都係你識得多啲嘢。因為咧，其實咧，每一個星座咧，今年去吸引異性啦，或者吸引好人緣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 你皮膚好就可以裸妝啫， 係咯， 係咯。如果本身皮膚都唔好啦，仲裸妝，嚇死人啦！ 哇，早排啊，睇到啊，啲人啊喺度po翻咧，啲 artist 冇化妝同化妝嗰啲相咧，幾大分別啊！ 冇錯。 跟住我心諗，我自己都係咁啊，仲叫我裸嗰啲咩裸妝出。 嗱，證明咁樣，你洗面洗得唔好， 唔关事，啲黑眼圈嗰啲洗唔甩嘅。 因为咧，今年嘅双子座即系你啦，会令到咧人哋好想依赖你嘅噃。咁点样令到我运气好啲咧？就系你糖味啊，要粗少少，而且咧要俾人感觉大眼睛，喺个水唇下边咧反而落少啲功夫， 喺个集中喺上边嘅位置， 冇错冇错，咁会令到你开运。 喂，咁啱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要笠住个口罩咯，其实你个嘴搽咗啲咩都见唔到啦，所以都系即系突翻出嚟都系糖味同埋对眼啫嘛。 咁 OK 噶咁。 OK 嘅 ，OK OK， 系啊，冇问题。 直播室所有听众睇唔到，我不停撑大只眼，而家喺度扮大眼。 得噶啦，得噶啦，睇到噶啦，睇到噶啦。 即系化翻对眼，精神啲咧，就有助呢个双子座嘅运程。 系，咁系咪即系每一个星座都会有唔同嘅妆啊？ 系啊， 而家就讲啦。 冇错啦，双鱼座咧，今年兴扎下辫仔啦，或者颜色上面咧可以用银色啦、绿色啦、灰黑色啦，或者黑色嘅眼影嘅。 如果银色嘅、绿色嘅眼影，仲有咩色话？ 黑色，黑色， 黑色。OK， 如果唔系你可以用眼线笔都得。 哇，我真系想睇系银色加绿色啊！ 真系太有艺术天分啦！ 你俾$100我， 花虎嘅色 表演俾你睇啦。 $100就可以表演啊？ 有乜所谓啫？ 我俾你嗰个咩啊？花虎银河保卫队咁啊！你到时 你可以拣只或者配其他噶嘛？有呢个底就 OK 噶啦。咁但系今年咧，因为你会开心嘅，咁所以呢几只色可以提防你，令到你更加开心啦。 系 水瓶座咧，就系会。想接触人群啊，所以咧佢每日个胭脂好紧要啊，所以樱桃色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拼少少嘅都会适合你嘅， 系即系唔化只眼都要化块面，即系化面珠灯。 咁而山羊座咧，今年啊那个轮廓好紧要啊，开运嘅特别地方咧就喺个鼻梁啦， 系 同埋两块面周间，咁所以咧阴影位就要准备得好啲啦。 化妆就系打阴影， 即系赵薇嗰只啊，即系少林足球咧咁样一下画落去嗰啲，系啦， 唔系戴啲双头不出街最好， 系啊，即系呢啲位你要特别留意， 大家记住 Wingbo 讲噶 咩座啊？ 好惊答你个问题，山羊座， 山羊座， 唔系你两个。跟住人马座咧，反而喺个妆之余咧，最紧要系你点样着衫。因为今年咧着衫咧会令到你个价值更加突出啊。所以譬如可能你份工系应该点样着嘅，咁你就尽量配合翻份工啦。咁如果你系天蝎座咧，橙色今年系你嘅幸运颜色，所以可以用多啲橙色嘅唇膏啊，或者胭脂。或者配合一啲珍珠裸色，令到你隻眼更加突出都得嘅。 好難 carry 啊，橙色，即係要啲皮膚膚色比較陽光啲，襯橙色咧就 match 嘅。如果白嗰啲咧，好奇怪啊。 咁我會俾另外一個 tips accessories 得唔得啊？ 我啱啱想講，嗱，因為你要好運啊嘛，所以你應該做嗰樣嘢就係你個底底係著呢隻色咯。 哦，都 OK 係嘛？ 係啊，橙色 係好，下一個啦， 跟住就。做得橙色揀咋？ 唔係下個星座意思。 跟住就天秤座嗱，天秤座咧就要簡約為主嘅。咁但係咧，因為今年啊，粉紅色同埋粉藍色好適合你啊。咁呢兩個色你可以認真考慮一下。 係 擺喺塊面度， 擺喺塊面度或者擺喺身度都得 嘅。粉紅 OK 嘅， 粉紅胭脂咯。 係粉藍就貴咗。 粉藍嗰只眼線幫我見過有隻好靚嘅， 但係唔係個個都得嘛？睇下擺落我度。 唉，咁我都仲啱。 係唔關啱唔啱事。 成個偷偷 look 啊， 係咯， 我望住你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好有成功感啊， 係咪啊？你爭咗幾年啫嘛，你估好多咩？ 哇，爭幾年爭好遠啊 ，baby！ 好快你就到呢個時間㗎啦，話俾你聽。 好啦，我哋唔好講呢啲咁敏感嘅話題啦，我哋講下一個星座啦。 跟住處女座咧，就係要用珊瑚色。或者櫻花色，即係粉紅啊，或者一啲比較白色嘅色，去襯照自己嘅。 珊瑚唔係白色嚟嘅喎， 唔係珊瑚，即係嗰啲 有 啡啡 啡啡橙 嗰啲喎，係咯。 其實好興嘅喎，呢一年即係啲珊瑚色嘅唇膏啊。 係啊，不過我冇買唇膏啦，而家嘥錢。 係。 咁另外 咧，唔使啦，紅粉飛飛咁嘅樣。 咁我見你嘛。 咦？關咩事啊？ 下一個唔該。好烦啊！ 处女座咧系要扎好丸子头，可能都适合你嘅。 系 好狮子座啦， 咁激 动 嘅，有嘢想 讲。 冇，我话咁点解处女座有两个嘢咁好啫嘛？ 因为有写咯。好啦，跟住狮子座头先讲咗啦，就系要好好咁做皮肤保养啊，因为我哋今年咧要追求自然味， 系 特别适合长头发啦，或者系一啲浅色嘅颜色嘅头发。而巨蟹座咧，今年咧。可以大胆少少，用多啲红色啦，或者咧系用一啲 sharp 嘅唇膏色或者胭脂色去衬托个眼妆，反而眼妆可以用眼线简单啲就 OK 啦。 嗯， 咁跟住就到金牛座啦。嗱，金牛座咧今年咧好可以表现自己嘅实力嘅， 系。 所以咧，佢應該試一啲新嘅事物。無論你頭髮本來係短，咁、就應該試下長頭髮啦。 嗯， 調轉嚟試一下，試一啲完全未試過嘅顏色就 OK 啦。 嗯， 但係今年適合你嘅嘢咧係重金屬 rock 啲嘅嘢，可能比較長啲嘅眼線啦，或者一啲誇張啲嘅 smoky eyes 都得。 咁如果做紋職嘅話，咁點啊？ 咁老公先 轉頭，咁咪轉頭髮長短度或者顏色咯。 總之就特別啲啦， 係啦， 突破啲。咁咪講曬啦，我十二星座 講曬啦。 嗯，咁大家記住自己今年即係呢一個季度嘅妝容啦，係點樣會有你自己嘅運程啦噃。 冇錯，今日我哋玩一個特別啲嘅心理測驗。 好啊， 伴侶有咩秘密係唔想你知嘅？ 哦， 其實有冇諗過呢樣嘢噶？大家作為女士， 其實都係嗰啲噶啦。 咦，你有經驗喎、啊， 都係嗰啲噶啦。仲有邊啲啊？ 係咯，個個都可能只係驚同一樣嘢嘅啫，會唔會啊？ 所以 唔通唔想俾你知佢有幾好咩？ 好好啊， 懂 唔懂？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會將啊四隻牌啊，係咪？ 冇錯， 就會擺上敏感時刻個專業嗰度噶啦。咁啊，一首歌翻嚟咧 ，Rainbow 咧就會解答大家有啲乜嘢伴侶嘅秘密咧，你係唔知道嘅。咁啊，一首歌解答你啦。 次次见你，我又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照照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世都找不到他芳踪。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了共热闹搏斗，我最能够照顾我事实是事实无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得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随我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世道。最远荒岛，望向星空，随你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最爱失踪。你还是等于回来。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時間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嘅心理測驗就係、是、啊，有啲乜嘢你伴侶嘅秘密你係唔知道嘅咧、嗯？四隻牌、嗯、A B C D， 係咁啊，大家揀一隻啦。 嗯， 我就揀 C， 我揀 A， 係、嗯、你決定你係揀 A， 冇計啊，我都冇睇過隻牌， 我都冇啊，我都冇偷睇噶， 係啊， 好啦， 是但啦， 你揀 A 啦， 開股 係啊， 揀 A 係代表咩咧？ 揀 A 咧。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揀 A 的朋友在爱情里面是一班勇士来的。 嗯、讚美来的。 冲啊冲 啊， 啊可以剑难的。 心口有个勇字。 因为呢这隻牌呢其实见到啦两个人是眯埋眼的、嗯。所以其实、 嗯、 大家好怕个真心会被对方发现然后发现自己会输。即可能在一段感情里面好怕我知道对方爱我都知道自己爱对方、嗯、但好怕知道其实这个爱有几重有几多。 嗯嗯、 所以好怕就是对方不要自己啦或者好怕对方其实有一些东西他不肯讲给你听他怕伤害你。 我觉得这些伴侣之间都是怕的事情。 但是你们会揀 不讲 爆他。即有些什么事我就发脾气 我情愿知道底、 嗯、 我情愿知道尽、 嗯、 我都不要盲摸摸。所以呢揀 A 的朋友呢是很勇敢的因为你哋嘅爱情里面可能我知道我会受伤、 嗯， 但我相信受伤可以令到呢段感情变得更好， 嗯、 所以我揀受伤， 系、 啊、太勇敢啦，我做唔出。 始终有啲人系真系唔中意盲摸摸嘅，咁、 嗯、 如果 下嗰种感 觉系啦，即系要坦荡荡嘅。咁、 嗯、 咦，你帮佢抽多咗只牌喎 ，Rainbow， 就系幸存嘅生活纪律有几多？ 系啦， 你觉得比率有几多？女王嚟嘅揸住把宝剑，嗱呢啲咧就叫。唔紧要，死我唔怕， 系 揽炒得啦， 系 哇要揽炒添啊！ 即系可能佢你系会拣，我情愿我哋喊到肥啲肥咧， 哦！ 但系由今日刻呢一刻开始，我哋之间冇秘密咯。 哦，咁其实都好啊， 系好事嚟嘅。 我都 prefer 呢种嘅， 系好啦 B 啦， 拣 B 咧就系仆人圣杯啦。咁其实咧。你嘅 一世做工人， 你嘅伴侣只系呃你诶，佢瞓咗，但系其实佢打机啊，或者佢呃你，佢同啲 friend 去饮嘢，话翻咗屋企啊，我病啊，你唔好过嚟啦。即系佢呃你嗰啲真系好小事， 系 因为佢真系想有多啲自己嘅空间同时间啫，真系唔重要嘅。 系 咁啊，拣 C 嘅你啦， 我拣 C 系啦。咁咧 啊，你有冇建议俾佢啊 B 嗰、那个 B 嘅建议咧？抽一只咧就系金币一啦。咁所以你最好都系扮唔知啦。 系 即系你其实 谂啦， 冇错，因为呢个人蠢嘅， 系 即系佢有机会，譬如佢冇 po IG story， 但系佢啲 friend po 咗 ，tag 咗佢咁样， 佢就会俾 like。 系咁，所以呢只牌咧就系要小心你个伴侣。其实你算啦，佢呃你嗰啲嘢都好小事，所以唔好咁在乎会好啲， 无伤大雅嘅。 嗯， 系啦。咁拣 C 咧就会差少少，因为可能你嘅伴侣容易呃你，系佢真系有第二个倾紧偈嘅伴女仔啊，或者所谓嗰啲好姊妹、好朋友，但其实系我阿妹妹啊。 红颜知己， 冇错。咁所以揀 C 嘅朋友咧，会真系要有啲嘢咧，就系抽再帮你抽一只对 moon。所以咧，其实当你有证据或者当你可能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情愿你认认真真咁样去同佢讲清楚。你接受唔到啊，或者你觉得喂咁样落去唔系办法，因为咧。你如果 之前唔系人啊嘛， 系啦，呢只牌就系、是、喂， 好似我咁啊，攞把剑冲出去， 咪咯， 会纵容咗对方嘅， 系 好啦，咁跟住最尾嗰只啦，拣啲嘅朋友咧就系、是、其实原来对方对婚姻呢件事咧，可能系存有恐惧啦，或者其实佢唔想结婚啦、或者就算结咗婚，其实佢未 ready 负责任，所以呢只、牌咧就系、是、伴侣其实。 哦，因为你话想结婚，所以佢咪结，或者因为你想点点点，或者我哋都咁多年啦，照做啦，但其实佢身心未 ready， 嗯， 所以佢处理手法唔成熟。咁再抽嗰只牌咧，就系圣杯三，就代表好多嘢其实大家要互相合作去倾出嚟嘅， 系、 嗯。咁但系迟啲就冇事噶啦。 系，如果只系抽一只嘅，其实我都冇所谓啊。 系咯， 但系我就咁听落去，有啲可能中几饭噶嘛。可能 B、C、D 都中晒， 四隻牌咁似我嘅， 無雙大咬啲又有啦，跟住同人傾偈又有啦，唔想結婚又有啦。 不過我自己覺得咁樣嘅，點解會諗呢個 topic 同大家玩呢，就係、是、有啲嘢始終都要面對嘅，即係雖然我覺得。我成日都话我唔想做 A 嗰个人、 嗯， 但我觉得做 A 嗰个已经系最舒服噶啦，因为我同你坦坦白白之后， 嗯、 我唔使呃来呃去啊。拣 B 嗰个虽然好小事，但我要呃自埋自己，点得噶？咁所以我觉得拣 A 嘅其实都有好处嘅。 我觉得最好添，即系起码冇其他即系 B、C、D 嗰啲嘅即系欺骗啊，唔坦诚嘅成分喺度嘛。 系咁啊，不过拣咗边只牌都好啦。咁啊，如果听完之后咧，咁啊，可能尽量做好啲自己啦。等自己开心啲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嗯，最紧要就系要自己开开心心。咁、嗯、好啦，今日咧就多谢 Wingbo 啦。咁、嗯、如果大家都有啲问题咧，想 deep 少少，咁你都可以咧私底下咧 send 个 message 去敏感时刻啊，我哋个专业嗰度，咁咧 Wingbo 有机会就喺大气电波嗰度咧就解答你嘅问题噶啦。今日再一次 thank you 你，拜拜， 拜拜。Bye bye 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经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不一次于一切领域是不一位唯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沉默你最佳姿态对我嫌弃，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善美，受往哀都最快忘记，大做自我的印记，大做令你心也喜，最有个性是会处。新事业心讲经济七八八男人的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仔是难稳洋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冬如三问麦加密坐定艾杯咸零七 Legend D is coming up、yeah. 1931933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白白正就应命点解天生点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都立反定错误但犯更错女友太多好无路唔识唱拗字有时拉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时拉我都跳戏面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掌惯晒各位敬仰尽到我只不太高到激荡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潮到场再世潮管我女性那可能